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第二天，杨长老有事外出，并没有回来，仍然是瓦莱尔一早就把大家叫到一起。 哟，还都挺有精神的哦。 瓦莱尔看了几个少年一眼，继续慢条斯理地说着。 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哟，就是你们已经被长老会批准去冰眼之地挑选武器了哦。 几个人听到这儿，相互看看，满脸激动和兴奋的表情。 这回按照你们师父他老人家的吩咐，要分批前去哦。第一批就是小昭、塞纳和龙啸哦。 瓦莱尔看着他们继续说道， 你们要知道哦，去冰焰之地是需要运气的哦，这些神兵都是充满灵性的哟，你们一旦拥有其中的一件，他们将会伴随你们一生哦，他们也会像自然之力一样，可以进行自我修炼和升级哦。但神兵的升级需要他的主人，也就是使用者的用心领悟哦。 好神奇啊。 塞纳刚刚插了一句嘴，突然看到大家凝神静气听讲的样子，赶紧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闭上了嘴，同大家一样继续认真地听瓦莱尔讲解着神秘的冰眼之地。 要记住哦，能够被长老会收藏在冰眼之地的神兵利器可都是与众不同的哦，不管得到哪一件都是你们的运气哦。你们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就说哦。 这话一出，几个人七嘴八舌地打开了话匣子，吵得瓦莱尔瞪大了小绿眼睛。他急忙用大手做了一个压住的手势，示意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 瓦莱尔，怎么才能得到这些有灵性的武器呢？ 灾难还是第一个提出了问题。 使用者与武器的选择是相互的哦，但首先要被武器选中哦。 瓦莱尔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又引来了一大堆问题。 怎样才能被武器选中？ 对呀，怎么选呀？ 难道他们还能自己跑过来吗？ 一个一个来哟，不要着急哟。如果武器选中了你，它是会有反应的哦，会剧烈的抖动哦。对于一个熟悉武器的专家来讲，这些特别的武器也是有自己的语言的，他们是能够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哦。换句话说，如果他对你无动于衷，那就是没有缘分了哦。 瓦莱尔耐心地解释着。 那如果没有被武器选中怎么办啊？ 哈哈，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哦。 瓦莱尔说着耸了耸肩。 瓦莱尔，你为什么没有兵器啊？是没有被选中吗？ 龙啸着急地问道。瓦莱尔伸出了钢钩一样的大手，在大家眼前晃了晃。 哟，你们觉得我用得着武器吗？ 这一句话问得大家无言以对。也是，瓦莱尔作为一个魔族人，他的身体天生就是武器。虽然他们几个谁都没有亲眼见过瓦莱尔出手，但他们坚信这个九域星志里面的四星战士绝对不一般。 使用武器与否要看个人的习惯和修炼道路哦，这个也不必强求哦。但像你们目前的状态，能够得到冰眼之地的武器也是相当不错的事情哦。 瓦莱尔看着大家都沉默着，就继续说道。 为了使你们早有准备哦，长老让我用神兵谱帮助你们先初筛一下哦，看看能不能基本确定好目标。如果有了武器的目标，我可以先教你们几招运用武器的招式哦，这样在取得武器后就可以使用了哦。 神兵谱是什么？ 它是一本书哦，你们跟我来吧。 瓦莱尔说着把他们带到了师父书房外的木质楼梯前，这儿对于他们来讲是禁地。 瓦莱尔，你刚才说是一本书？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 哎，是不是画着很多武器的书啊？ 几个人一边互相议论着，一边向楼梯上望去。这个地方他们的确是第一次来。 你们在下面等我哦，一个一个上来哦，记住哦，是一个一个的来哦。第一个下找哦。 瓦莱尔说完大步向楼梯上走去，弄得楼梯吱吱的响个不停。小昭则看了一眼大家， 我先上去，等我下来再告诉你们上面的情况。 说吧，跟着瓦莱尔走上楼梯，来到了师父的书房，一个宽大的石屋。石屋里面的四面墙摆着巨大的书架，陈列着不同大小的书籍，多得根本数不清。只见瓦莱尔走到一个书架前，从那上面小心翼翼地拿下了一本厚厚的大书。虽然拿在瓦莱尔手中像个小玩具，但放在小昭手里就有点严重的比例失调了。小昭把书放在书桌上，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封面，那纸张很是柔软，也很古老，上面用金色的字体写着“神兵谱”这三个字，闪着诡异的光。 对了，最重要的一点要记住哦，看神兵谱的时候你要打开气息哦。 瓦莱尔提醒着小赵。 为什么看个书还要开气息？ 小赵有些疑惑，这不是对战时需要的吗？ 别忘了哦，这些武器都是有灵性的，也是自然之力的产物，他们需要知道你们修炼的特点才好决定主人的选择哟。而气型是他们最容易掌握和判断的依据哦。 我明白了，谢谢你瓦莱尔。 小昭说着打开了身后的气型。翻开书的第一页，小昭就惊呆了，那是一张图，一张栩栩如生的图，那图上画着一柄刀，闪着寒光，似乎是活动的，但这也许是错觉，也许是画得太逼真的缘故。小昭心里想着，认真的一篇一篇地翻着看着。不一会儿他翻到了一页，那上面画着一张弓，一张黑色的弓，那弓似乎在闪烁着幽幽光亮。小昭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突然间那把弓似乎动了，似乎是在抖动，又好像像要从画面里挣脱出来的样子，明显是在向前抖动着。这一下可把小昭吓了一大跳，他揉了揉眼睛，没错，那弓确实在抖。 哦，震天弓，好运气哦。 瓦莱尔在旁边看着咧开了大嘴，看着一脸茫然的小昭，慢慢地说道， 这个神兵谱是很神奇的哦，它可是长老会的宝贝，但好像只有仅存的三本哟。恰好师父这里有一本哦，它一直保存得很好哦。它里面记录着几乎所有珍藏在冰岩之地的神兵利器哦。这本神奇的书里面所记录的是这些兵器的意识和图像，这是建造冰岩之地的时候一同保留下来的哦。长老会在收藏武器的时候，用特有的魔法将这些有灵气的武器的意识也收藏在这本神兵谱里了哦。所以啊，有了这本神兵谱，就相当于你们已经提前到了冰岩之地哟。 那我们还用再去一趟吗？ 小昭还是有些不解。 啊，当然要去了。神兵谱里虽然可以初步捕捉这些神兵的意识，但真到面对他们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哦。况且如果没有变化，也好将这个武器取回来哦。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从神兵谱中看到，在冰岩之地的这把弓可能会选择我作为它的使用者，对吗？ 是的哦，长老的意思是让你们在去之前就有些准备哦。我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教会你如何使用弓箭哦，这样在取得武器之后你就可以进行使用了哦。 这样就可以更快地提高我们的能力，以便能够应付路上的各种危险，是吧？师父他老人家想得真周到啊。 话还没说完呢，小昭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问题，看着瓦莱尔的小眼睛说道， 那天你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附近不远处。 哼，那就难怪了，看来我们的思想一不小心也被你偷走了。 说着瓦莱尔咧开了大嘴，魔族人笑了，小昭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好了，你可以下去了，把塞纳叫上来哟。 好的，我也会把这些情况跟他说一下。 说完小昭蹦跳着出了石屋，瓦莱尔随即听到石屋下面的楼梯处传来欢笑声，看着眼前的这些少年们的成长，瓦莱尔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他本不爱说话，在王国生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过一个同族人，他几乎过着与外世隔绝的生活，可他并没有感到寂寞，他跟杨长老是非常好的朋友、师生、主仆，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为长老会做了很多的事情，在杨长老闭关修炼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守在长老身边，他爱上了这里，爱上了这里的一切，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洞里突然间来了这几个孩子，他太爱孩子们了，像他们师父一样的爱他们，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成长，看着几个人每天都有能力的提升，他感到欣慰。但眼下他最担心的还是迎击和玄平，瓦莱尔非常了解他们目前的状况，但他却是干着急，没有办法，他在等，等待这两个人需要他的那一刻。瓦莱尔正在沉思着，塞纳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还没等瓦莱尔反应过来，塞纳已经翻开了神兵谱。 龙鳞短剑。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哦？ 瓦莱尔慢条斯理的性格和塞纳在一起着实有些滑稽。 我已经看过三遍了，确认过了，只有那篇写着龙鳞短剑的武器在抖动，仿佛要跳出来的样子，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呢。 塞纳边说边冲着瓦莱尔笑着，只见瓦莱尔的小眼睛瞪得溜圆。 哈哈，速度真是快得惊人哟，不过在你这么快速的翻阅中还能够有反应的武器，也确实是和你比较合适的哦，真是好运气哦，你们两个都找到了哦，真是没想到。接下来 瓦莱尔突然不说了，以他的经验判断，这几个孩子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如愿在冰岩之地取得武器，接下来应该不会很顺利和运气了，那么会是谁呢？他一时不敢往下想了，因为他希望这六个孩子都能得到这样神奇的武器， 在他们刚刚修炼的初级阶段，这些神兵利器会给他们增添很大的力量。但这又有谁能说得准呢？希望这件事儿不要打击到没有找到武器的孩子们呢。 瓦莱尔，瓦莱尔，你怎么了？ 塞纳见他呆在那，赶紧跳着脚，用手在他眼前挥动。 我的思想跑了。好了，去把龙啸叫上。 话还没说完呢，塞纳已经不见了。瓦莱尔咧开嘴，耸了耸肩。就这样，龙啸雨先后走进了石屋，按照小昭和塞纳的提示翻看着神兵谱。幸运的是，他们被提示得到了两件兵器的青睐。选中龙啸的是一种叫做闪电流星的武器，是一个锤形武器，带着一条闪着幽蓝寒光的锁链。选中雨的是一柄形状霸气的碧水剑。这样一来，小昭、塞纳、龙啸和雨将分别获得震天弓、龙鳞短剑、闪电流星和碧水剑。越到最后，瓦莱尔的情绪也就越紧张。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又不好说。自己叹了口气，见到了站在眼前、双眼闪烁着渴望光芒的玄平。玄平也按照之前小伙伴们的提示打开了器型，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本有着魔法力量的神奇的书。一篇又一篇，似始至终没有任何反应。在一旁的瓦莱尔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瓦莱尔我能再看一遍吗？ 玄平的心也缩紧了。 当然了，看多少遍都没有关系啊，慢慢看啊，不用着急啊。 瓦莱尔安慰着，声音仍然好听又温暖。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玄平有点灰心了，他放下那本给小伙伴们带来欢乐的神兵谱，默默地走出了石屋。 玄平，别着急哦，等营级读完我去找你哦，别灰心，你看我。 话还没说完，玄平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时候，最后一个孩子营级走进了食物。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级》，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这老北京城啊，按着现在的长安街这么一分，然后呢拿着二环路这么一围，嘿，这一南一北就出来了。这南城呢，按过去的行政划分呢，分为西宣武、东崇文，一般呢都是这平民老百姓的住所。可这北城就不一样了啊，那是非富即贵，竟是这达官贵人和这满汉的文武大臣。好嘛，您这又跑到清朝去了。还别说，自打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呢，北京城的这个主体规划就这么定下来了。今天呢，我们是来听听这小朋友带来的，由杜思贤小朋友带来的国子监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杜思贤，今年9岁了，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芙蓉小学。我喜欢画画、跳舞、唱歌和游泳。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子监的历史。国 子建是我国元、明、清三个朝代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同时也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所在地。据统计，明、清两代从这里毕业，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考取进士的就有约50,000人，他们中许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国子监修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看到的国子监是清代维修扩建后的，占地2万多平方米，共有3进院落，建筑富丽，古木苍翠，环境优雅。按照学校教学和行政管理的需要，以辟雍大殿为中心，分别建有教师办公区、学生教室、图书馆等。辟雍大殿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清朝专为皇帝讲学而建的场所。辟雍匾额是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清代的乾隆、道光、咸丰三个皇帝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国子监大街这头呢连着雍和宫大街，那头呢连着安定门大街，街道两边呢古槐枝叶犹如天棚遮在国子监街的上面。您坐这地铁2号线啊，雍和宫下车往南溜达几步就到了。街的东西两边各有一座牌楼，上写承贤街3个字。承贤街呢就是国子监大街以前的名字，那可是充满了知识和情怀啊。10年寒窗苦读换来一招金榜题名，您是状元及第，那是连中3元啊。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见。 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清新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8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